毫无手札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，第34章。我哋几个都已经攰到不得了，琴晚黑食嘅兔仔肉早就已经消化到一干二净，而家我哋冒住冷雨，饥肠辘辘。咁迎住光源行过去，随住距离嘅拉近，慢慢慢慢隐约就见到一大片嘅建筑群竖立喺雨幕入边。呢、这个时候我只脚都好似唔系好等使啊，行起路嚟就落咗喺大家嘅后边，反而毛公鸡同阿顾文文咧就喺最前边嘅。突然间，顾文文停低咗脚步，对住我哋叫：喂，快啲睇，呢度有块石碑。顺住望过去，见到远处个荒草丛里面掘出咗半块嘅石碑，而且掘出嚟嘅部分已经系好残缺，上边烂满住一啲咁嘅藤蔓嘅植物。睇个样子，呢块石碑可能都好耐噶啦。豆腐眯住眼讲：，上边写咩咧？佢系因为有啲近视。在上边跌落嚟嘅时候，眼镜就已经打烂咗。而家又大雨滂沱，豆腐睇起嘢上嚟就更加辛苦。我听佢哋咁讲，就将石碑上边嘅藤蔓啊扯咗落嚟，借住手电筒昏黄嘅光线，见到石碑上面写住五个古体嘅大字，要仔细辨认先睇到，原来系一个好古怪嘅名。阴阳流布村，顾文文亦都显到好错愕。佢讲咁怪一个名，阴阳流布村，你觉得系咩意思咧？我系摇咗摇头，心里边都冇底。石碑嘅几百米开外就系我哋嘅目的地啦。呢、这个时候已经可以隐隐约约睇清咗建筑物嘅形状，都系好复古嘅。睇嚟都可能有啲年头嘅，村里面有灯，睇嚟可能唔系荒废嘅村喎。毛公鸡啊，冻到牙胶打晒震，呃呃咳咳咁讲：呢、这个村名咁古古怪怪，我开车咁多年，从来都未听讲过有个咁嘅村嘅，我睇都系唔好去啊！豆腐更加六神无主，佢哋眼呢就喺我哋大家嘅身上扫咗一圈，神色有啲迟疑。佢就提议讲：，唉，不如都仲系入去睇下，我哋唔能够一直咁喺个雨里边揼噶。毛公鸡又讲啦：，万一出咗事，边个负责先？豆腐啊嬲啦，佢讲：我负责得唔得？佢系一向胆小如鼠嘅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他就指着我和顾文文说：他们都受了伤啊，你看看额头上边那些布带已经渗紧血了，不能够这样一路揼住雨的嘛，我的兄弟就要死了，你认为？豆腐啊闹了他粗口，我狠狠地啤着毛公鸡说：你不去就烂了，我就要入去找些药来医伤。说完就望着我，目光就显得好坚定。我就好了解豆腐嘅，我从佢坚定嘅目光里面，我仲係睇出咗一啲不安。我下意识咁睇一睇顾文文嘅额头，果然嗰度又开始渗血啦。睇嚟我自己都唔会俾佢好得去边。我哋嘅情况確实係唔可以喺雨里面揼落去。豆腐讲得冇错，即使係阴阳流布村点样古怪法，我哋都要去睇一睇㗎喇。毛公鸡见我哋人多，都唔敢同阿豆腐抗，佢掹住块面跟喺我哋后边。石壁嘅后边就係一条俾雨水冲刷到泥泞不堪嘅小路，一直通向村入边。我哋沿住小路行，渐渐就走到咗村嘅前边啦。喺村嘅中间空出咗一条通道，铺住啲毫无规则嘅青石板，两边呢都系木制嘅房屋，大部分都系两三层高嘅。屋外边系啲回廊， 平日回廊里面是可以晒一啲农作物嘅。呢、这个就系典型嘅湘西一代土家族嘅建筑结构，不过又融合咗一啲汉代嘅建筑嘅特点，黑掹掹咁连成一片中环交错嘅小路，亦都唔知道通去边度。而家成条村俾笼罩住喺一层黑暗当中，唯一几点嘅灯光就系我哋先前见到嘅几个灯笼。毫无规则咁悬挂喺一啲木楼嘅角檐上边，雕布嘅灯笼被风吹到摇摇曳曳，村里边睇嚟毫无人烟，显然呢个系一条荒村。既然咁，村楼上边嘅灯笼又系边个点嘅呢？我哋企喺雨入边，睇住雨幕入边黑掹掹连成一片嘅木楼，心里边都有啲发毛啦。顾文敏喺呢个时候情不自禁咁朝我挨过嚟，裸露喺外边嘅膊头贴住我嘅手臂肌肉，好冰冷。我侧个头望咗望佢，雨滴顺住佢嘅睫毛滑落。佢嘅神情好警觉，大概可能系经常行走山野间嘅关系啩。神情虽然紧张，但系亦都一啲唔似其他大姑娘咁吓到大叫，反而显得较为镇静。我哋嘅目光都不由得咁去打量嗰啲灯笼，点解佢会着嘅呢？系乜嘢人点着依灯笼呢？究竟村里边有冇住人啊？等我哋就系谂紧呢个问题嘅时候，我嘅视线突然间闪过一个瘦削嘅人影，嗰、那个人影就喺木楼嘅第二层，佢好似鬼魅咁喺灯笼昏暗嘅光芒里边一闪而过。我其实系向来大胆嘅，而家咁一睇，心里面都不由得吓咗一跳，个大脑更加噔一声响咗下添。就系喺呢个时候，头先啱啱消失咗嘅人影又从个墙角度转翻出嚟，呢一次所有人都睇到啦，而佢亦都睇到咗我哋。由于距离太远，我睇唔清佢个样，但系可以判断出佢大概嘅年龄。是一个瘦削的老坑，企在一盏灯笼下边，对着我哋系咁望。我未出声，顾文敏就壮住胆啊，对住对方讲啊： 喂，老人家，我哋系迷咗路嘅旅客，可唔可以开个门俾我哋留一晚黑啊？ 嗰、那个老坑听完冇答到话，转身就入咗去入边啦。过咗阵间。楼下一楼嘅门俾人哋从入边打开咗，显然应该系嗰个老坑接纳咗我哋，等我哋入去避雨。咁样睇嚟，可能之前我哋真系多心啦，呢度系有人嘅。我哋几个高兴啦，即刻啊小跑入咗屋，亦都顾唔上打探啲乜嘢，顺手就关咗门，将外边嘅寒风冷雨啊挡住喺个门外边。而等我哋回过神嚟，拧转头一睇。同我哋开门嘅人已经唔见咗，豆腐啊，嘶一声咁讲，人呢？毛公鸡亦都神情紧张咁望一望周围讲，哇，乜神出鬼未噶？光线咁鬼暗嘅，成间木楼嘅第一层只有一张木台，喺个台上边点住一盏煤油灯。借住呢个微弱嘅光，我仔仔细细咁周围望咗一次，冇发现任何电线一类嘅嘢。咁亦都系讲呢个年代呢、这个村竟然仲未通电，咁啊真系实在古怪喎！我呢个时候都要警惕起上嚟，对住空无一人嘅木楼讲：老人家，多谢你放我哋入嚟，请问我哋有冇食噶？我原本。心里面就已经打晒鼓㗎喇，心諗唔通我啲衰运真係加码，气运衰落到咁嘅田地，係鬼都嚟搵我麻烦，今次唔通又撞到啲咩唔干净嘅嘢。所以而家先有意开口试探下，点知道话音刚落，二楼就传嚟咗一个苍老嘶哑嘅声音。 下边嘅厨柜有嘢食。你哋自己去攞，瞓觉就系一楼瞓，我 一个人住，你哋唔好上嚟二楼。 呢个声音虽然难听，但系应该系人噶啦。如果系鬼，就唔会咁好心俾嘢我哋食嘅。豆腐阻到我啦，一听讲完之后胆都大，只眼光啊周围粒周围扫，锁定咗喺一个不远地方嘅一个老旧木橱柜上边。佢行过去，将个橱柜门一打开，果然入边系有食嘅。豆腐即刻将啲嘢攞出嚟，睇得出呢啲都系食剩嘅，俾老人家收拾翻嘅剩饭剩餸。一大碗嘅白米饭，粗瓷碗装住一碗嘅红薯，半碗嘅野山鸡。呢个时候我都饿啦，仲你咁多，瞓咗之后大家就坐嚟食起上嚟啦。饭啊唔多，我哋几个只系食得半饱，但系真系好过喺外边挨饿，淋住凄风冷雨啊！顾文敏就揾个黑暗嘅地方，换低咗身上湿嘅衫，因为佢嘅背包系孭器材嘅，所以系防水，衫都冇搞湿到。我哋其他三个男人就冇咁好彩啦，只能够将湿嘅衫拧干佢，着住条叉仔，又将所有嘅湿衫全部晾起，希望第日能够干啦。呢个时候系夏季，按理讲天气应该系闷热嘅，但系呢个地方或者可能喺深山入边，而且又系雨夜，有啲冻。收留我哋过夜嘅老坑似乎唔鍾意陌生人，虽然我哋肚里面有成套疑惑，但系我哋都唔能够问，只能够压喺心入边。当夜我哋就拼嗰啲木台就喺度瞓觉啦。因为真系几冻，大家都瞓得唔系太冧，迷迷糊糊。我俾一个若有若无古怪嘅声搞醒咗，睁开眼一睇，发现顾文文亦都唔知咩时候醒咗，佢撑住半个上身嘅姿势，侧意咁样听住动静，神色显得好警惕。佢睇咗我一眼，对住我摇咗摇头，叫我唔好出声。我亦都跟住听嗰啲动静，一阵间发现啲动静系从我哋头上嘅二楼传嚟嘅，似乎系一啲铃铛嘅声音。豆腐同个毛公鸡仲瞓到死猪咁，顾文敏修长嘅眉毛微微咁一皱，压低把声讲：陈元，呢、这个老人家点解半夜三更喺个楼上摇铃铛嘅？我啊拧咗拧头，心里边都觉得好古怪。一谂到呢啲地方咁样嘅诡异，睡意全部都冇晒，压低把声讲：呢、这个地方好似有啲唔妥，我怕会有啲唔安全。你喺度唔好喐，我偷偷摸上去楼上睇睇，睇下嗰只老嘢究竟喺度搞乜鬼。顾文敏微微咁迟疑咗一下，然之后又点咗下头讲：咁你小心啲。